好，既然七印、七耗和七晚都属于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它就属于预言，而七印、七耗和七晚又描述了很多灾难的场景，它也属于灾难文学。所以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预言，下节课我们来看灾难文学。在说预言这个文体之前呢，我们可能需要说的稍微远一点哈，我需要特别的讲到先知书的预言，因为预言它不是启示录独创的，它也不是直接蹦出来的，它是基于先知书的预言，对吧？圣经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文学题材，主要有比如说叙事，法律文书，诗歌，智慧文学，书信，预言，比喻，历史，就历史传记的叙述，对吧？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等等等等这些哈。那当然每一种题材都有它自己的文学的这个常规的惯例和它的规则，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按照它的文学题材的规则去读它哈。比如说呢，历史的叙述呢一定就比诗歌的题材更加的直白，就他说个什么事儿就是个什么事儿，就是你就要照它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对吧？但是如果是诗歌呢，就不要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要用想到它是比喻，它是拟人，它是夸张，它是什么手法，对吧？啊，但书信呢，书信通常会更直接啊，就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啊，对不对？直接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发现它不同的题材确确实实作者传递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让我们更能理解启示录，我们需要认识它其中的这个预言的题材。那这个预言的题材呢非常复杂，复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需要透过它的寓意的方式、象征的方式、指向未来的方式，它是一连串的象征的符号，它是一连串的这种的透过表面看背后实质，它是一连串的这一种透过字面来表达背后的实质的方式来传递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故事叙事当中你不能这样干，但是在启示录、在先知的预言当中你需要有这样的思考。比如说在故事当中，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用预言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任何的题材哈，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卫手中的五颗石子，对吧？对，代表了五种东西，对吧？五种品格啊，真理，忍耐，信心，这个勇敢等等。但是呢，其实它就是五颗石子而已。随手捡的五颗石子表达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表达大卫战胜哥利亚靠的压根就不是人间的兵器多么的先进，因为哥利亚的兵器确实很先进，但是前面也表达说大卫穿扫罗的什么 铠甲， 那个也叫什么兵器吗？撑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圣经特别的有这种的细节的对应？这些细节的对应，圣经花了很大的笔墨描述哥利亚的武器多么的先进，也花了笔墨描述这个大卫要用扫罗的铠甲，但最终都不合适，最终大卫就随手捡了五颗石子，用机弦都压根算不上什么兵器，对吧？那背后这些细节只是在凸显一件事，靠耶和华，对不对？啊，它的源头是靠耶和华得胜的这一件事，依靠耶和华胜过外邦的哥利亚依靠偶像，它就是在表达这个事，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去 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不抓住这一点，你会容易跑偏，对不对？你会说，哎，这个狮子代表勇气，代表信心，代表什么哈？代表爱心，嗯，代表什么？但是呢，其实狮子就是狮子啊。好，你读到寓言的这个文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学手法哈。寓言本身它是一个大文体，它会用到很多文学手法，对不对？有比喻，有拟人，有夸张，有象征，有很多的方式哈。但是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会用很多象征性的图像来表达背后象征性的意思啊，这就是他寓言的核心，用象征性的图画表达象征性图画背后的意思。因此启示录充满了象征性的符号啊，上帝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感动作者，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其实整本启示录文学题材从广义上来讲都是一种寓言题材，比如说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把这启示录这卷书称之为什么？寓言，对不对？他自己说这是一本寓言，对吧？那圣经的寓言当然涉及到了预告将来的意思，寓言本身这个文体涉及到这个性质的方面哈。但请注意，圣经的寓言的性质涉及到将来，并不是它最主要的意思。这一点上可能汉语容易让我们误解，对不对？其实圣经当中的寓言最主要的核心的意思在于说，我就直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寓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的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呢，这个预言呢，当然有将来必成的事的那个点，但它的核心意思是，预言是从上帝来的，预言是向上帝的百姓发信息，传递真理，预言是为了鼓励他们尽忠，因为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嘛，就勉励他们尽忠嘛。所以预言的最本质的特性还不在将来，预言最本质的特性在于，第一，源头它是从上帝来的，第二，对象它是向上帝的百姓发信息，第三，目的是为了鼓励上帝的百姓，听预言的人向上帝尽忠，这就是预言的特点。为什么？其实先知书的文体就是预言，对不对？那先知书的预言的特性就包含这三个，第一，它是从上帝来的，第二，它是在向上帝的百姓发信息，第三，为了鼓励上帝的百姓啊，向上帝啊尽忠，转离罪恶，对吧？这就是先知书的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预言的特性哈。我需要先回顾整个圣经旧约的预言特性的这个典型的形式，然后来看启示录的预言。因为我说了，预言这个题材呢，是启示录扎根旧约先知书所呈现出来的。首先，先总结，预言是对上帝百姓发出责备或安慰的信息，这是它的内容。预言是对上帝仇敌发出降灾审判的信息，这也是它的内容。你发现预言既有对上帝的百姓说话，又有对上帝的仇敌说话，对不对？旧约先知也是如此嘛。预言是对上帝的百姓顺服他的话语就得祝福的一个宣告，就是你鼓励他顺服神的话。预言也是对整个上帝仇敌审判信息的一个宣告，就是刚才我说的哈。但有的时候呢，预言也不仅仅是对人说，预言也是宣告上帝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 就是说这一个的整个的进程，哎，你看启示录也在宣告这个进程，对吧？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涉及到了时间线，就是对未来事件的一个的提前的预告。但是请注意，连这个提前的预告目的都是为了向百姓说话，就警告他们嘛，或者安慰他们嘛。嗯，它的核心都不在于未来，它的核心在于对现在的百姓的一个安慰和警告，对吧？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所以预言呢，它是一种在旧约典型的这种的表述的方式，来源上帝，对上帝百姓说话，鼓励或者说责备，或者说审判的信息，啊，这是在旧约预言的典型的形式。旧约预言的第二个特点，啊，这是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内容哈。第二个特点，它经常会使用一些意象性的画面来传递它的意思，啊，如果内容是前面的那个，那它的形式就是使用意象性的画面来传递信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指他描述事物的那个语言啊，用那个图画，用那个感，用那个画面来引发人想象和感官经历。那个图画会引发人的想象，引发人的感官的经历，引发人的看见、听见、感受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呢，在本质上来讲呢，预言的那个意象的画面凸显的是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看、怎么听见、怎么闻到、怎么尝到、怎么触摸到某样的事物。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预言的这个文体的那个优势体现在哪里啊？ 立体， 真实，具体，把人拉到那个场景当中去，这一点是其他的文体做不到的，对吧？这一点是其他的文体很难做到的，因为其他的文体呢，常常是在第三视角上客观的叙事而已。但预言这个视角，其实让人体验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感官的经历，引发人的想象，引发人的感受，对不对？这就是预言的这个特点。举个例子，耶利米书十八章，先知耶利米让，就是神让先知耶利米去到窑匠家里，对不对？你知道，你有的时候直接说，哎，上帝说我是有主权的神，我掌管万有，这个是一种陈述真理的方式。但是让先知耶利米去到窑匠家里，看窑匠来去塑造一团泥的这个过程，这是引发了他的哪种感官经历啊？ 视觉， 对不对？这种视觉的感官经历对耶利米的印象会不会非常的深刻、具体、形象、生动？就是这个东西传递真理的时候呢，它会更具有那种冲击力和冲击感，对吧？然后用这个画面来解释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来塑造以色列百姓，哎，你就突然发现了哈，我举这个例子，你发现，哎，耶利米书那里的传递真理的方式跟罗马书论文传递真理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对吧？我不敢说优劣哈，我只是说呢，预言在这一点上让听众和传递者的印象是更深刻的，对吧？因为论文的方式呢，它是在讲原则，在讲逻辑，在诉诸人的理性上的理解。预言呢是诉诸人什么？诉诸人整个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对吧？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传递真理的方式啊。再举一个例子，以西结书37章，啊，上帝让以西结看到那个海充满骸骨的那个平原的那个画面，对吧？哎，如果你知道，很简单说，就指的以色列林里没有生命的那个朽烂和腐朽的状况。然后他解释说呢，那个画面呢，当上帝要来复苏的时候，你知道，他把那个进程都给你呈现出来了，骨与骨连在一起，然后开始啊，筋肉皮，然后灵魂活过来， 成为活人，成了大军，对吧？哎，他诉诸于什么什么视觉，对吧？啊，他诉诸于这个视觉，并且这个大军画面一看的时候，这个视觉冲击力是很大的，前后对比也很大的。骸骨遍满平原，首先是一个视觉冲击力，骸骨成为活人，又是这个过程又是一个视觉冲击力，这个成为活人之后成为了大军，又是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吧？那这个冲击力对于以西结来说，对于听见或者说听见以西结传递的这个画面的人来说，是不是冲击力是很真实的啊？所以这是预言的优势哈，预言用这样的优势来传递真理。好，我举了旧约的这个例子，我们来看启示录。那启示录用的这个手法就有旧约的依据了，对吧？启示录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启示录经常用这种意象性的画面预言的方式来传递真理，对吧？比如说第一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描述呢？他说主基督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哎，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诉诸于是什么？视觉。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诉诸于你的听觉。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对不对？全是带有画面性的东西，这个画面是很怎么样，很鲜活的，或者说很刺激的，就是你这个画面你画下来是不是很厉害啊？当然很简单，这里的画面背后的意思是讲的耶稣荣美的那个意象的画面哈，凸显的是他的权柄大能圣洁有能力，对吧？声音如同浩大瀑布的大能，你在人间你没听见声音好像浩大瀑布的人的声音，对吧？其实最好的麦克风也做不到这一点啊，在古代更何况没有麦克风。他右手拿着七星，象征的是他君王的权柄，他面貌灿烂发光，用以照亮这个世界。在整本启示录当中，那我们就看见很多类似的画面，对吧？这个都属于预言的文体，象征性的手法来描述。所以呢很简单，启示录就用了大量的意象性的画面。这个意象不是看见意象，就是意思的意，象征的象哈，意象，就意象性的画面。请注意，这种意象性的画面几乎或者说百分百都出自旧约圣经。我再强调一遍，启示录的几乎所有意象性的画面都出自旧约圣经。换句话说呢，它是有典故的，有源头的，它不是随意的用这个意象性的画面来随意的去乱攀扯说，哎，这个指的是什么，它是有旧约的这个源头的。所以换句话说，人家当年以色列人读启示录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初代教会的读者读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得好好想想这个画面指的是什么。 像老外读成语一样。 对，我们今天读呢像老外读成语，对吧？我们又得去查字典，又得去查典故，又得去查它原本的意思。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这个就什么， 就是 唱的， 就是聊家常一样。 对，聊家常一样，就是它其实是相对来讲非常好容易理解的，对不对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描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说这件事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哎，你知道如果老外说这件事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很懵的。这件事开始描述一个画面了，有一块地啊，这个地里没有三百两银子。这个很难理解，对不对？他就需要跳过一个文学的典故，画这个是个画面，对吧？有一块地，这个地里没有三百两银子，你没有三百两银子，你说什么劲儿？但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呢， 你这个画面本身你都不需要再跨过那个东西了，你直接联系就可以了，对吧？那我想对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读这段读启示录类似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多说一点了，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乱解经的原因。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坦克、飞机、核弹或者欧盟，问题是在古代人家压根没有欧盟，没有坦克，没有飞机。就如果你解释成那个的话，这就意味着古代人读不懂。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说就是指的新冠，就是指的这个坦克、飞机的话，那古代人肯定就读不懂。但问题是，启示录是初代教会的人能读懂的书，对不对？是能读懂的书，那你就不能用你的文化经历和习惯去解释它，你就得照着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那个原意，就原读者会怎么理解它，原作者写给原读者是让原读者能理解的，不是不能理解的，对吧？啊，这一点很重要哈。所以呢，这些大量的画面出自旧约圣经，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学习启示录呢有一个基础，就是你得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才不容易跑偏。如果对旧约圣经不太熟悉呢，就常常容易很牵强，对，容易跑偏，对吧？好，不仅如此，你熟悉了旧约圣经呢，还有助于我们去解释那些意象性的画面。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和整个旧约圣经它常常用同样的方法或者同样的意象性的画面传递同样的意思，就它不会创造意思，它不会创造画面，它是用旧约已经用的，比如说这个画面在旧约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他就搬过来用了，他其实是借用旧约的典故和画面直接搬过来用，对不对？你一旦搬过来用的时候，他不再创造新的意思，他只是使用原来的意思。比如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并没有创造新的意思。当然你可以说在旧约的基础上他让那个意思更清晰了，你这个可以这样说，对吧？他让那个意思更明了了，这个你真是可以这样说的。是的，在旧约有一些意思它虽然是那个意思，但因着渐进启示的缘故它并没有足够的清晰，但是启示录确实是更清晰了，更明了了。但是更清晰更明了不代表它创造了新的意思，只代表渐进启示的过程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它就更清晰更明了，对吧？好，那因为他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去解读它，所以对于启示录的这种文体呢，负责任的解读的方式是把它当作一本连环画来看，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本论文来看。连环画是什么？我们都读过漫画书，对吧？哎，漫画书很有意思哈，你去读漫画书的时候漫画都是把人画的比较夸张，你其实如果我们刚才学的第九章是很夸张的，对吧？但你一定知道那个夸张的图画背后夸张的图画的表面不是重点，夸张的图画背后它使用这种夸张的图画描述背后的意思才是重点，对不对？所以你去读漫画书读连环画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图画表达的是它背后的意思。比如说在漫画书当中，一个人这个惊讶的时候，他会眼睛占整个半边脸的这个一大半边脸，就眼睛瞪得比整个脸可能超过一半。但自然界当中，一个人再惊讶他也不可能把眼瞪那么大，对不对？但是在漫画书当中是可以这样表达的，并且这样表达的时候你不觉得突兀，对吧？你只是知道说哦，眼睛瞪那么大其实在表达他的惊讶，非常惊讶，对不对？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对吧？所以呢，启示录常常用的就是这种的手法。并且我们要负责任的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正是按照它本来的题材的规则，文学体材的文体的规则去解释它， 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恰恰是照着它文体本身的规则去解读它，而这个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法解经的一部分。请注意，读启示录也是用历史文法来解经的，我们不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恰恰正确的解经路径就是历史文法解经。因为很简单呀，连它的题材都是文法的一部分，对不对？照它的题材的规则去解读它，那正是文法解经的一部分嘛。好，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说启示录既然写的那么的这个题材那么陌生，很多人就不照历史文法解经就自己天马行空，不是的，没有人可以天马行空的解释它。好，我们既然说了这个预言的这个文体哈，我们需要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题目，最终呢，预言都是会应验的，对吧？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嘛，对上帝的百姓发的信息嘛。但是呢，预言的应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哈。在旧约来看，它有三种类型的应验的方式。第一种是最常规的、最普遍的，大部分预言都是这样干的，就是预言可以按照直接性的方式直接应验，就是说，当预言预告某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最终就照着这个事件将来的那个地方、时间点和事件就发生了。哎，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经常这样说，对吧？这件事的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的话说啊，等等等，对吧？这就叫做直接的应验。但我知道，其实大部分人想到预言应验的时候，头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应验，对吧？我们就觉得说直接应验才叫预言的应验。比如说耶利米预告说将来犹大要落入巴比伦人的手中，成为荒地70年，确实后来这件事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对吧？这个就叫直接应验。但是其实预言的应验还有另外的两种方式。第二种方式，预言也有视条件而定的应验。当预言的结果按照人对这个预言的回应的方式多少有修订的时候，它就会视条件而应验。请注意，这个不代表上帝反复无常，这个本身就是预言的功能的一部分。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预言的特点了，第一来自于上帝，第二是对上帝的百姓怎么样，就是给上帝百姓的信息，第三是要么鼓励他们忠心顺服，要么责备他们这个犯罪审判，对吧？那换句话说，预言有一个作用，目的是为了呼吁悔改，宣告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呼吁悔改，是为了警戒罪人，是为了呼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他的目的，对吧？所以当人接受预言的人听了神的话之后，去回应神的话，转离罪恶的时候，那么上帝警告的那个审判就会怎么样？对，就会不给你这个审判，因为那个警告的审判，所以那个审判它是一个警告嘛。啊，你若不悔改就要灭亡嘛，但你若悔改呢，就要得祝福嘛，这就是生命界的祝福与咒诅的模式嘛，对吧？那当这样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从人的视角来说，请注意我说的是从人的视角来说，我们觉得说是视条件而定，对吧？但是请注意，如果你从神的视角来说，从来没变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从神的视角来说，其实这个预连人会悔改上帝都知道，连人会悔改然后他会不降所说的灾，这个事都在上帝的命定之中，对不对？但是只不过从人的视角上，我们说好像在这个曲折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去在看圣经神学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一定知道说，我们说预言是条件而定，有一些缩减或者有一些的挽回，这个只是我们在看它的过程，人的视角它在改变。但是如果你从神的视角，系统神学的那个正确结论描述的话，它从来没改变，对不对？因为系统神学告诉我们说，人悔改，上帝守约施慈爱，愿意人悔改，这个结论从来没变过，对吧？啊，从来没变过哈。所以呢，我们去看的时候需要了解这一点。我再举一个例子，视条件而改变的一个例子，比如说， 尼尼微城， 对吧？约拿啊，那约拿，上帝让约拿宣告那个信息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警告尼尼微，挽回尼尼微，或者上帝让他不再这个罪恶下去，对吧？但是从人的眼中来看呢，我们以为说上帝本来要审判，但是约拿说了事儿，于是上帝不审判了。人的视角就是这样看，对吧？因为人看过程嘛。但是其实神的视角是，上帝本来就是在那个时刻，目的是警告、怜悯、施恩和不审判他，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样一个视角哈。好，第三种预言应验的方式，第三种就是预表性的应验。什么叫预表性的应验呢？我这么说吧，旧约圣经常常会用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人事物或者制度或者事件来预兆后来的人事物，或者说 预表后来的事件的一个预告，就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个预告预表后来的预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出埃及是不是历史真实的事件？ 是 啊，是历史真实的事件，对吧？但是呢，这个事件后来被马太用作耶稣出埃及的一个预告预表，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出埃及到了拿撒勒之后呢，马太给加了一句说，这就要应验经上记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对不对？啊，包括圣殿，包括献祭，包括逾越节的羔羊，包括出埃及，包括儿子的身份，这全部都预表了一个更大程度的应验，对不对？什么叫更大程度的应验呢？因为献祭、逾越节的羔羊、圣殿、出埃及、以色列儿子的身份，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呢，它指向了一个更大的、更伟大的、完满的人物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比如说，大卫家有一个儿子要为上帝建圣殿，啊，所罗门，很明显。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圣殿，但是这个历史事实又指向了一个更大人物的到来，就耶稣基督来建造那真正的圣殿，对不对？我不是说先前的圣殿是假圣殿，先前的圣殿也是一个真实的圣殿，但这个圣殿只是一个预表性的、物质性的 或地上的。这个地上的圣殿呢，它是一个影子，但是这个影子预表了将来一个实体的圣殿的到来，属灵的实质的圣殿是耶稣基督建立起来的，对吧？那这个影子就预表了一个更大的、更完美的一个圣殿的到来，这就是旧约那种预表性的应验。哎，这种预表性的应验其实并不是牵强哈，说哎反正就是预表性的应验，哎你爱咋说咋说，它不是牵强哈，因为新约的使徒、新约的作者就是这样说的，对吧？它是一个预表性的应验啊。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保罗称亚当是基督的什么预表，对不对？这个很好理解哈。多说一点，当圣经讲预表的时候，你不要一一全部的对应细节哈，你不要说它就是，它有的时候预表是一个复制的过程，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叫做颠覆的过程，或者相反面， 也是一种方式哈。 类比和对比。 哎，对，类比和对比，哎。 也是你的词。 对，非常好。它有的时候是一个类比，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对比，对不对？那在第五章那里，亚当跟基督是类比还是对比？ 是对比。 既有类比又有对比，你发现没有？类比是，代表性，对吧？全就新族类的代表性，这是类比。那对比呢？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对不对？它是一个逆转嘛，逆转也是一种预表哈。所以逾越节的羔羊跟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类比还是对比？ 是类比。 类比，对不对啊？是很明显它是一个类比啊。所以呢对比 也很明显，比如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它是一个类比，但是又是一个对比。为什么？失败的儿子跟成功的儿子，悖逆的儿子跟顺服的儿子，对吧？好，在这里的类对比之处就在于亚当在伊甸园中犯罪不顺服悖逆，于是就给全人类带来了罪恶死亡和咒诅。但是耶稣却是顺服听神的话，是义的，所以就给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带来称义和生命。所以亚当的犯罪悖逆给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带来了罪恶和死亡，耶稣的顺服和义给在耶稣里面的人带来了生命和称义，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呢，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叫做预表性的应验。好，简单回顾一下，应验有三种形式，对吧？第一种， 直接 就是按字面意思应验了。第二种， 是条件而定的 应验。第三种，预表性的应验。请注意，这三种预言的应验都叫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想到预言的应验的时候，不要仅仅是想到，大多数人只想到第一种，对吧？但是呢它还有后面的两种哈。其实新约用在基督身上的应验呢，大多数是第三种，你发现没有？就预表性的应验大多数它属于第三种。在旧约的那个先知书的预言呢，大多数是就是对当时的百姓而言，这前两种，对吧？要么直接，要么是条件而定但指向耶稣基督的通常是第三种。我说的通常哈。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就刚才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的例子哈，就耶稣离开埃及，耶稣一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应验了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但请注意，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哈？因为很多人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觉得很牵强，觉得马太很牵强。为什么觉得马太很牵强呢？很明显，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何西阿书的这些经文，你感觉上并不是在预言弥赛亚的到来，就根据他的上下文，根据他的本意，实际上在何西阿书的上下文本意当中，这个预言在当时被宣告出来，是何西阿在回顾救恩历史，是说上帝在出埃及的时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那个救赎历史，对不对？但是从预表的角度来讲，他之所以不牵强的原因是在于他用的应验的第几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预表性的应验。预表性的应验就不是第一种直接性的应验，所以这些经文在耶稣的时代又重演了一遍出埃及，因为出埃及是一个救赎的模式，而这一个救赎的模式预兆了伟大的弥赛亚的一生。所以你不要觉得牵强，因为它是预表性的应验，而不是直接性的应验，它是第三种模式，不是第一种模式，对吧？所以它就不牵强了。 比如说它 应验的不是不瞎那部书里面那句话，它应验的是那个事件的。 对，应验的是那个事件，因为耶稣基督重演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好，好，所以新约的作者呢，会明白一些旧约圣经预言，在他们写新约书卷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对吧？是的，就是出埃及这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对吧？哎，这个预言请注意哈，当年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这个预言，对吧？你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我要把他们带出来。啊，那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个预言在摩西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又应验了一次，这叫双重应验，对吧？预言的双重应验，因为已经应验的那一次还是一个影子，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那一次就是实质。啊，请注意哈，我说影子的意思不是说它不真实，它就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那只是救赎模式的一个影子，指向将来真正的救赎。啊，好，这就是圣经当中的预言。那在启示录当中的预言呢？启示录当中的预言指向了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一个预表性的应验，新天新地。所以呢，所有启示录的预言呢，你必须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第一，它确确实实在一个真实的意义上来讲，一定是直接应验的。什么叫直接应验？就真的会有新天新地，真的会有审判，真的会有救赎，真的会有上帝驾云降临，对吧？直接性的应验。但是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又用的那些预言的图画，又是一个预表性的应验。预表性的应验是什么？就是说，它确确实实指向了那个事实，又是需要我们透过图画来看见那个将来的应验，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对吧？就好像在对于旧约的先知来讲呢，他们觉得出埃及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对吧？这就是圣经当中的预言。而预言呢，有一个子分类，这个子分类就是灾难文学啊，就是启示录大量的预言属于这个子分类，就是灾难文学。所以下一课呢，我们就会来看启示录当中的灾难文学，透过灾难文学的这个题材来看这个预言的特性。好，这就是启示录当中的预言。